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但今日如果大家睇紧嘅话咧，应该咧就睇到我身旁嗰个咧就唔系大家见惯见熟嘅 Jeffy， 而系一个新嘅面孔啊，一个非常之年轻嘅面孔。虽然佢话原来出嚟做嘢都好多年啦，咁样我仲以为佢读紧书添啊。 哦，唔系嘅，唔系。 咁样咧就叫做 Thomas 啦。 Hello， 大家好。 系啦，冇错啦。咁我不如咧就叫阿 Thomas 咧略为介绍下自己先啦。 Hello， 大家好，大家网友好，我系听开 Doctor Lee 个节目嘅，咁我叫 Thomas 啦，咁我系做啲蓝领嘅基层工作噶啦，咁读书就喺大学读文科嘅，咁读 Social Science、Public Admin 嗰啲嘅， 哇，非常好， 咁就系咯，咁就都中意科普嘅嘢，但系科幻咧就唔系太 OK， 我只系留于睇荷里活嗰啲科幻片咯， 都好噶啦，而家已经多咗好多噶啦， 太睇， 而且有啲嗰个水平咧。都幾高，即係有啲深度嘅，唔係好似以前嗰啲淨係超人啊、打怪獸啊咁樣樣嘅。咁但係好有趣喎 ，Thomas 啦，其實我今日咧都係第一次見你就真係啊，啱啱即係同 即係好似柴可夫斯基同佢個咩《之外夫人》都未見過面嘅之前。 未見過面係嘛？係啦，咁即係你聽咗呢節目好耐啦，係嘛？ 我都好耐，第一集開始聽。 第一集開始聽啊，哇，好耐啦真係。好啦，咁就頭先你特別強調你話喺呢個藍領嘅階層嘅工作咁樣，咁即係其實香港而家都唔係咁多藍領啦，即係好多人以為啊，其實當然唔係啦，因為香港呢就以前都有一定嘅工業嘅基礎啦，咁都好多要喺工廠入面返工嘅工人，咁但係自從大陸改革開放，而家講即係30多年前啦，咁就因為嗰啲人工非常之低廉呢，就大量呢啲咁樣嘅即係製造業就北移啦，咁上咗去，咁於是好多人就以為咧啊，咁香港就已經冇曬嗰啲咁嘅工廠啦，即係譬如以前啲咁嘅塑料廠啊、電子廠啊、紡織廠啊嗰啲咁樣，咁香港啊已經係冇藍領，咁梗唔係啦，其實即係藍領咧，如果你話係一般嚟講，當然冇一個好明顯嘅定義咧，就係話其實都需要幾多體力勞動嘅。就唔係話即係坐喺辦公室嚇，以前就係咁即係對住張紙啊，對嚇咁啦，而家就對住個電腦啦咁樣樣。當然南嶺都要對電腦啊，好多就算喺工作度控制 時間用電腦咯。七成 冇錯啦，嗱咁啊好有趣喎嚇，七成時間對住電腦嘅南嶺。咁但係即係我講你其實對最近都鬧得沸沸揚揚嘅標準工時，我諗你都好有感受啦，係嘛？ 我 OK， 我法國公司嚟嘅嗰度。 嚇， 法國公司， 法國公司咁啊，真係完全唔同啦， 唔同 嗱，法國咧同美國佬咧就對着幹嘅，即係喺呢個星球度。咁啊，講實力咧，法國同美國簡直完全冇得比啦，係嘛？但係唔好話，即係喺文化上嘅一啲軟實力咧，其實法國啊都好緊要啊。你知啊，財爺曾俊華都話咩中產階級啊，就係睇下法國電影喎，咁你係嘛？幾巴閉啊，係嘛？咁所以咧，法國嚟講咧，佢哋採取咧真係。佢由傳統嘅文化嘅人生態度咧，都係比較上悠哉悠哉啲嚇，唔會話係哇，即係拼命啊，去死幹啊，要即係好多物質嘅嘢，咁啊曉得享受人生啦。當然啊，南歐嗰啲更加添啦，意大利啊、西班牙嗰啲更加添啦。冇錯啦，我哋而家講 work life balance。咁但係咧，另一方面佢根本啲政策上都係咁嘅，即係個政府嘅政策亦都係鼓勵呢樣嘢，係嘛？就所以佢係高稅率嘅。咁樣咧，亦都係相對係高。 之前個富人税不過冇咗啦，聽講。 係，因為俾人抗拒得太緊要啦嘛。尤其是以前嗰個咧，就係薩爾科齊咧，係薩爾科齊嗰種啊，薩科士咧，其實佢係真係比較上係關心嗰個社會公義嘅問題㗎，貧富懸殊嘅問題㗎嚇。不過而家新呢個咧，就我覺得反而冇薩爾科齊嗰陣時咁著力喺呢方面。咁但係美國佬咧，就基於種種原因啦嚇，就好憎法國佬嘅。所以好多嘢咧都係抹黑法國佬嘅。如果大家咧、 這個、 有留意，你睇下荷里活嘅電影啊，嗱以前咧荷里活電影幾十年前咧，大家講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仲係打德軍嗰陣時，咁我唔使講德軍咧就梗係奸㗎啦，係嘛？好啦，咁德國咧即係好後嚟，即使佢唔係講緊第二次世界大戰嗰啲咁樣嘅戰爭片，但係好多時咧佢嘅大國咧原來都係即係德國人嚟嘅，或者有德國背景嘅，但係而家咧佢就。好多時咧，佢又唔係話啲奸人係法國人，而係咧佢法國人咧，實際上就係、是、有時講佢哋好蠢啊，即係好懶散啊，有啲都係奸嘅。不過大家可能唔記得啦，即使嗱舉個例子咧，就算係啊李連杰啊去法國拍嗰套啊嗰套電影啊，呢、這個臨尾一路打到入去法國嗰間警察局。 哇，打到入去，原來因為嗰個警察總長呢就係、是、最後嘅大壞蛋。 嗯。 啊、成龍嘅生嗰、那個叫咩啦、啊、即係死啦 ,Rush Hour, 中文唔知叫咩啊 ,Rush Hour 3, 第三部。又喺法國嘅，臨尾打打打到去艾菲爾鐵塔嘅，臨尾出嚟啊，咪又係喺度遞嗰啲法國嗰、那個咁即係警長定乜嘢嚟？好、 嗯、 多嘅，其實我是但舉兩套咧，就因為兩套都係我哋香港人有份演嘅啫。但如果你留意一下荷里活嘅電影咧，其實係成日咧都係取笑法國人，甚至抹黑法國人嘅、嗯。好啦，不過咧唔好扯得太遠啦。咁啊，頭先阿 Thomas 就好醒咧，佢又話啊，財哥，我一陣間可能咧就都會俾啲時間啊睇你啦，可能要補充翻下上一集羅素噶啦咁。咁、嗯、但係其實咧，佢今日咧就其實有少少戴眼鏡啊。我本來都冇打算補充啊，諗住一開頭咧就講今日嘅題目。咁但係既然咁講到呢，咁我又花即係兩三分鐘講下啦。上次我哋邀請個嘉賓啦 ,Ringo 啦、嗯、我個死黨啦。咁其實佢又係羅素嘅粉絲、嗯、我又係羅素嘅粉絲，大家都不約而同㗎，即係中學時代已經開始㗎啦。咁我年紀比佢大，所以我早啲啦。咁但係佢上次做完呢就猛話，喂 ,Eddie, 你實際上羅素佢成九十幾歲先死㗎嘛。佢話其實你講咗嘅只係一部分嘅，仲有好多嘢未講喎。咁但我就諗下，唔係喎，即係我睇返我預備嘅材料入面呢，佢主要嘅嘢呢我都講曬㗎喇。即係第一就係講佢作為一個思想家，但係唔係淨係我哋叫做啊 armchair 嘅 philosopher, 唔係淨係坐一個搖搖椅呀、啊、或者嗰個咁樣，就係佢係身體力行嘅。咁樣呢佢係對即係好多輩人呢係有所影響啦，即係、啊、我哋啲幾輩人有影響啦。咁佢喺哲學上呢佢好有成就啦，咁佢當然都係英美分析哲學嘅一個代表人物，咁啊講過佢嗰篇論文《On Denoting》咧，即係好有學術地位。咁後嚟咧，佢特別喺數理邏輯方面咧，就係、是、嗰、那個理法師嘅悖論啦，係嘛？羅素悖論啦。 我覺得呢個最好用喎，好似有啲人批評拍嘅咧，做咩學人寫醜陋的中國人啊？你唔係中國人咩咁？ 哦，係 啦，用翻點 可以咁講，係可以咁講。咁樣咧就但係我亦都特別強調咧，係佢嗰個注重。邏輯啊、理性啊、科學啊嚇、嗯，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佢亦都好注重呢、這、一個人民嘅精神啊嚇，咁、嗯、都講過啦嚇、啊，即係驅動佢嘅三樣嘢嚇、啊，一個就係知識嘅追求，一個咧就係、是、愛情嘅追求，一個咧就係、是、對所謂人間嘅疾苦啊， 嗯、 即係佢係有一種好悲天憫人嘅情懷嘅。咁、嗯、而另一方面，亦都由此去引申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反戰嘅和平主義者啊，我哋英文叫做 pacifist 啊，嗯、即係。你知 Pacific Ocean 即係太平洋啊嘛，所以 Pacific 即係太平咁解。 咁佢越戰嗰時有冇搞？ 有，佢反越戰嘅、啊，你問得非常之好啦、啊。所以咧，但嗰陣時佢年紀好大㗎啦，八九十歲，所以佢係反越戰。佢亦都咧臨尾嘅時期好多反核嘅示威，所以佢咪就兩次都坐過監咯。啊，就係、是、好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哇，即係成百年前啦，而家講佢就為咗呢樣嘢咧就坐咗好似好幾個月監嘅。咁、 嗯、 但係咧後嚟去到成89啲歲定咩嘅時期咧，就因為反核示威咧又坐咗7日咁樣嘅。咁但係中間咧即係個一生就多姿多彩啦，亦都講過咧佢就係、曾經去過美國紐約嚇。啊爭啲就做成嗰個嘅一個主任啦嚇、啊，即係嗰、那個教授嘅職位。但係 因 New York City University 係嘛？ 我要睇翻啦，係咪 New York 先嚇？唔係喎 UCLA 啊。 UCLA 佢 UCLA 咧被好快被任命為啊你講得冇錯，係你啱啊，你啱啊。其實佢先去 UCLA 講學，嗯、但係後嚟咧就係、是、紐約市大學教授，好嘢嚟啊啲記性。咁但係咧就遭到好多嗰啲咁保守嘅分子啊，你可以話叫做咩啊？嗰啲道學之士啦，係嘛？亦都係好多教會人士啦嚇、嗯。於是就發起啊，即係群起而攻之，咁啊發動啲傳媒啊咁、嗯、樣嚟去抹黑佢咧。最後佢就被取消咗。呢、這個任命嘅，咁呢個都係好戲劇性嘅，係嘛？咁佢就亦都攞個諾貝爾獎咧，就唔係哲學，因為諾貝爾係冇哲學獎嘅，佢攞嘅咧係文學獎，因為咧佢除咗有啲好巨部頭嘅學術著作咧，其實佢寫咗好多散文。啊！但係呢啲散文咧係非常之優美嘅文筆，非常優美，所以佢係攞文學獎嘅。咁樣咧就亦都有提到佢同懷海特咧好陰功啦， 威吃啊！ 係啦，冇錯啦，即係花咗唔知幾多時間係嘛，就係嚟寫三卷本嘅即係數學原理。咁、這個咧相信咧就係即係世間入面咧，即係花咗最多嘅精力嚟去寫，但係最少人睇嘅書啦、 嗯。 因為寫完之後咧，就因為哥德爾啊發表咗佢嗰個不完備定理啦，咁就話根本咧你想話將所有嘅數學建基喺一個即係無矛盾嘅一個邏輯體喺度咧，就係、是、呢個咧，其實係冇可能嘅事咁樣樣，咁、 嗯、 所以就呢本書其實而家都唔需要睇噶啦，冇人睇噶啦咁樣樣。 好啦，咁啊就點解 Ringo 我諗翻咧，就話佢覺得，咦，我好似仲有好多嘢未講咧。咁其實佢都有漏咗啲口風嘅，佢就話，因為我聽阿 Ringo 講咧，佢話唔係，佢一生入面嚇。即係我都唔記得係四段定五段婚姻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羅曼史就更多，即係婚外嘅羅曼史就更多嚇，咁、所以佢話你好多都未講喎，咁、但係其實講真，我做完節目之後同阿 Ringo 講，我其實我冇打算講，我話呢個唔係重點嚟嘅喎，咁你可以咁講，你話某一角度嚟講咧，就反映到即係佢係堅持自己一種嘅理念啦，因為佢係講即係樣嘢都係要自由啊、解放啊咁樣樣啊嘛，咁所以佢呢個咁樣嘅愛情亦都係嘅，即係完全就係隨意所知，就係唔係隨便受呢個所謂道德禮教嘅規範嘅咁樣樣係嘛？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啲人認識羅素嚟講呢個就唔係重點，所以我就輕輕帶過就算。咁特 Ringo 唔知點解佢可能係特別有興趣呢樣嘢，咁、但係咧。我都想講少少咧，就頭先同阿 Thomas 傾偈嗰陣時都講咗，就係話其實真係噶。我中學嗰陣時，我大概中三開始正式睇羅素嘅書啦，中四、中五啊、中六啊，入到大學一路都睇嘅嚇。咁樣咧就但係當我睇啲下個時期，了解多啲，即係佢個生平，又知道佢原來哇結過咁多次婚，又離過咁多次婚，係有其他羅曼史咁樣咧。其實咧，我當時係覺得好難接受嘅 ，Thomas。 點解 咧？就係因為咧嗰陣時我仲係十零歲啊嘛嚇，即係二十歲啊，未夠啦。其實個人咧係好單純嘅，就亦都係叫做咩咧？係其實好死板嘅，好古板啊！唔好話死板，好古板嘅。對好多嘢，特別係覺得，譬如愛情係神聖嘅，咁要堅貞不移嘅咁樣。咁你覺得佢原來對愛情咧，即係用情咁？即係唔專一嘅，咁其實係變咗喺我心目中咧，就係有損咗佢呢種咁樣嘅一個一代偉人嘅形象啦。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嚇、由廿零歲到三廿零歲、四廿零歲、五廿零歲，而家嚇即係都就嚟到六字嘅時期咧，咁啊已經改變咗好多啦。即係我都話我咧人越老就越激，但係呢個激咧係針對咩咧？就是、針對咧即係人世間各種嘅不公義同埋由此帶嚟嘅苦難咧，呢樣嘢咧係我係越嚟越激嘅。但係另一方面咧，好多其他嘢咧，我係越嚟越寬鬆嘅嚇，即係對好多嘢嗰個接受嘅程度啊。啊，譬如以前啊，我根本就好唔接受嗰啲 hard rock 嘅咁樣樣，雖然我有得好少聽啦，即 係 heavy metal heavy metal 啊。但係而家咧我係比較上冇所謂嘅，即係一間中都會聽下，亦都了解點解人哋咁中意聽啊咁樣樣係嘛。咁譬如咧，我以前對科幻咧就話好執着嘅，即係話有啲咧你根本就未去到嗰個水平咧，就即係披住科幻嘅外衣，我淨叫佢做偽科幻咁樣樣係嘛。我以前叫倪康啊、韋斯理咧，全部叫偽科幻嘅，一唔入流嘅。咁但係咧，隨住年紀大咗四五十歲嘅時期咧，就開始越嚟越寬容啦。哦，都唔緊要嘅，大家中意睇，咁、都可以當係科幻啦，咁諸如此類係嘛？咁、對於即係而家嗰啲咁樣嘅結婚啊，又離婚啊，又點樣？ 你唔係應該越大越萌塞嘅咩個人？ 我唔我唔知其他人啊，我唔知其他人啊。其實我覺得我咧係越大越激，即係某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咧係越大越寬容，嚇、即係有時如果你話我睇電影也好，即係我聽音樂也好啊，個口味越嚟越闊添啦，係嘛？即係我而家係爭在未點大聽呢、這個即係潮州音樂啫。我開始聽潮州音樂，但係咧就冇聽潮州大戲，因為潮州大戲我暫時咧就真係未好頂得順。但係咧京劇啦、上海粵劇啦、昆曲啦，咁啊粵劇啊唔使講啦，係我個至愛添啦，係嘛？我細個係好憎粵劇噶嘛，我細個嘅時候一聽見啲粵曲咧，我覺得好老土嘅，就掉頭走噶啦。你明唔明啊？人嘅越大咧，口味都係噶。細蚊仔邊個會食蒜頭？邊個會食葱？邊個會食姜啊？邊個會食苦瓜噶？係嘛？我當時啊，即係糖蒿啊，一聞到一陣除啊，就掉頭走噶啦嘛，係嘛？而家全部都係我嘅至愛。咁所以咧，其實人老咧係好處嘅，仲有一個好處啊，有趣啦啊，這個呢就係同羅素可能有少少關係嘅，就係點？我曾經好耐以前睇過一句説話，佢話特別對男人嚟講啦，女人我都唔敢點講啦，即係我唔係女人。佢話原來咧年紀越嚟越大咧，竟然都會有一個好處嘅。本來諗住即係年紀越大就應該真係樣樣都差咗噶啦。佢話就係點咧？就係對女性嘅欣賞咧，嗰、那個範圍咧係會越嚟越闊嘅。嗱呢樣嘢 Thomas 咧咁嘅年紀咧，佢係唔明嘅，佢係唔明嘅。好簡單，你知唔知啊？我譬如十零歲嘅時期咧，我對一個廿零歲嘅女仔咧，我會覺得，咦咁老， 真係㗎。 嗱，你諗下，你而家揾個， 我哋講嗰啲係風韻猶存嗰啲欣賞嗰啲。 係，但唔會嘅，講係咁講㗎咋。即係你而家揾個學校嘅十四歲嘅男仔啊，你話嚇、啊、真係俾個廿三四歲嘅佢咁樣，佢覺得哇嗰、那個即係仲大過我 Miss 啦咁樣樣。咁但係咧，雖然有啲暗戀啊 Miss 嗰啲係人都有啦、啊、但係好啦，到你二十歲嘅時期。喂，你講真，二十歲對住佢三十歲嘅，你都完全都提唔起興趣啦，係咪、嗯？除非你有特殊癖好咁樣樣啦，係咪？咁、嗯、但係有個問題咧，你知唔知啊？到你四十歲嘅時期咧，你望住佢三十歲咧，哇，影真唔錯喎，絕對得。你未去到四十歲咧，你係唔會明嘅、啊、，Thomas。你第時去到四十歲咧、啊，你就會明我今日講嘅嘢乜嘢。